在你最美时，竟让我遇见你，于是别上你，我爱你咋讲，我爱你咋讲。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林奇。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特别指出青少年非学习目的的使用电子产品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宜超过1小时。近期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注意并接到报告，有多名中国留学生在澳大利亚兑换澳元时被骗，大使馆提醒在澳中国公民增强防骗意识。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近日制作了一部关于 MH370 客机最后飞行时刻的纪录片，重现客机死亡螺旋。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由于近日的大罢工活动，街道上不见一辆车，大罢工活动致使公共交通受到较大影响。北京大兴区魏善庄镇的世界月季主题园正式被授牌世界月季名园，该奖项是今年7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办的第18届世界月季大会上做出的评选。从北京铁路局获悉，国庆黄金周铁路运输从在国庆期间预计发送旅客1168万人，同比增加19.9万人，增幅1.7%。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明确表示，将根据通知要求制定改进完善电影票退改签工作的实施方案，相关主管部门将对本通知落实情况进行专项检查。2018中国网球公开赛持续到10月7号，涉及整个十一黄金周，给广大球迷观赛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过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拼命挨，换转别个也不忍心偷偷作怪。 今天九六九，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刚刚在网上看到一个话题，说你都用过哪些快餐式的追剧方式？这个话题引来了不少网友的评论。有人说呢，有两倍速看的，一直快进，只在关键时刻停下。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主播二字，直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互动吧。

失，为贪嗔喜恶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神，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一世，为悲欢哀怨道着迷。啊哈，舍不得追赞俗世，啊哈，躲不开痴恋的恩惠，啊哈，找不到色相代替，一生争得到这条难题，登风品雨装落日未曾同人，欺山赶海请雪拼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失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空阔雪漫漫风随浪狂，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到那里已情长埋葬，登风品雨装落日未曾同人，欺山赶海请雪拼也未绝望，拈花把酒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狂，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到那里已情长埋葬，登风品雨装落日未曾同人，欺山赶海千雪拼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失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狂，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到那里正像埋葬，今风吻雨中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失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狂，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到那里已正像埋葬。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来自周华健《难念的经》。这首歌是97版港剧《天龙八部》量身定做的主题曲，林夕作词，周华健将这首歌的大气磅礴演绎得淋漓尽致，仿佛萧大侠就在我们身旁。他的声音呢，本身就是有一种侠气的，和这首歌配合得非常完美，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那么关于周华健带有江湖侠气的歌曲还有很多，你能想到哪一首呢？ 苍天作弄，我笑，我狂，我 聚焦中网， 距离9月29号中网正赛开赛还有最后两天，各位球星都在摩拳擦掌，等待在北京大展身手，球迷们也都在养精蓄锐，准备在这个金秋十月与网球来一次亲密接触。不过如果你要是还在等待中网正赛开始后才到国家网球中心观赛，那一不小心就已经错过许多想象不到的精彩了。首先，这几天已经陆续有多位大牌球星提前来京备战。由于球迷大部队还没有涌进赛场，现在可是要签名求合影的最佳时机了。在男子方面，人气爆棚的新星兹维列夫是最早到来的巨星。刚刚在拉沃尔杯上为欧洲队夺冠立下赫赫战功的德国人，比过去两年都更早来到北京备战。最近他会在国家网球中心进行第一场训练，迷妹迷弟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和兹维列夫一同前来的还有他在拉沃尔杯上并肩作战的队友，新任英国一哥埃德蒙德。本赛季在澳网成为第一位打入大满贯四强的九五后选手之后，埃德蒙德不但稳步进入一流行列，人气也随之急速上升，今年必定会比前两年吸引更多球迷的追逐，所以想要和他近距离接触，这几天可是最好的机会了。女子方面，前中网亚军佩特科维奇、前世界 Top 10巴辛斯基、哈萨克斯坦名将迪亚兹等也已经来到北京备战，你随时都可能在训练场上捕捉到他们的身影哦。除了目睹这么多大牌球星训练之外，这几天的中网赛场还有一个重要的看点，那就是青少年挑战赛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这其中不乏在今年温网青年组打入男单四强的穆涛这样的希望之星，这是了解现在国内甚至亚洲最高水平青少年球员状况的最佳时机，他们中或许就将有下一个李娜哦。目前钻石球场决赛看台 A 票已经售罄，

人之间最真实的情感如此奇怪，也如此美好。你未必有多成功、多优秀、多完美，他却担心你吃得饱不饱，开心不开心，辛苦不辛苦，把你放在心里，总是主动找你，总是第一个发现你的坏心情，看到你不开心会哄你，会安慰你。经典久了久，我是英奇。茫茫人海，一个惦记你、在乎你的人才算得上是真正对你好的人。 西北去虎门山，北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去，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意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九精英有话说。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 胡雪岩，我比较欣赏他的一句话，就是生意越来越难做，越难做越是机会，关键是你的眼光，你的眼光看到一个省，你做一个省的生意，你的眼光看到全中国，你做的是全中国的生意，你的眼光看到全世界，你就有机会做全世界的生意，你的眼光看到今天，你做今天的生意，你的眼光看到十年以后，你做十年以后的生意。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 因为我一个人最大的成功是在于你自己的坚持，我们坚持我们的信念，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有社会有用的人，因为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能够去帮助别人，你为什么不能成功呢？ 猎豹移动独立董事姚劲波，

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星期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运营管理委员会会议近日研究决定，天宫二号在轨飞行至2019年7月之后受控离轨。近日公布的2018年全球能源公司250强榜单显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位居第五。近日，考古学家在葡萄牙里斯本附近的海岸发现一艘有着100年历史的沉船，潜水员发现了包括中国明朝万历年间的瓷器等物品。意大利正式批准了国家安全法修正案议案，该议案继萨尔维尼安全法案议案首次将国家安全与移民问题联系在一起，并将移民问题纳入国家安全法条款。2018年中国艺术品产业博览会于9月29号开幕，主会场依旧在北京通州区宋庄文化产业集聚区，并在天津、河北等地设立分会场。2018年11月底，北京东城区将采用互联网加以商补测的形式，为公厕安装感应测纸机，实现提升公厕厕纸免费供应。实力派女演员孙家军的新电影《无双》近日举行首映礼，片中孙家军与周润发、郭富城两大影帝的精彩对手戏，令人回味无穷。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 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不后退，就让它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不后退，就让它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依然陪你在开车路上的爱音乐 DJ 英奇。一首蓝心湄的《一见钟情》，在音乐作品中呢，坠入爱河往往只需要一分钟的时间；在影视作品中呢，坠入情网往往只需要几秒钟的对视。但是科学家们却表示，事实上呢，爱上一个人甚至连一秒钟都不需要。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呢，只要不到三分之一秒，这个时间呢，它是比眨眼的速度还快。任何人呢，都有可能被潜在伴侣所吸引，也就是在这个三分之一秒的时间呢，都有可能被对方吸引。总的来说呢，面部吸引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敲门砖。一见钟情呢，虽然由外在决定，长久交往还是要看内在的，不是吗？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殷琦。来自好妹妹乐队的翻唱，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据说呢，好妹妹组合的名字来源于这首翻唱歌曲。这首歌表达的好像是每个年龄段的男人都有过疯狂认妹妹的年纪。好妹妹乐队的声音给人的感觉很温暖，能够翻唱这么温柔的男生真的是不多了。他们已经成立了自己的春生工作室，走上更专业的音乐和运营之路。面对音乐市场，他们坚持的还是不讨好，做自己。 什么是不会变的，包括你，包括我。你我已不是曾经的你我，终于到了再见的时刻，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刻，请不要假装舍不得。你不要哭，也不用难过，谁都只是谁的过客。我会笑着向你挥手，就像我们相遇的时候，时间把你带走，也把我带走，相聚离开没有永垂不朽。请你笑着向我挥手，就在我们相别的时候，人生短短各有各的梦，人海茫茫何必问重逢。当我会记得你的忧愁，那是我最美丽的梦，我也会记得，记得你的梦，那是我最美的忧愁。再见的时刻，请不要假装舍不得。你不要哭，也不用难过，谁都只是谁的过客。我会笑着向你挥手，就像我们相遇的时候，时间把你带走，也把我带走，相聚离开没有永垂不朽。请你笑着向我挥手，就在我们相别的时候，人生短短各有各的梦，人海茫茫何必问重逢。当我会记得你的忧愁，

次你下决心牺牲自己。OK。 可能不曾大富大贵，但是只要相亲相爱，由衷地感到一种心安，就是最大的财富了。能成为家人不容易，今生一定要好好珍惜。经典九六九，我是英奇，希望今生我们都能竭尽所能，好好孝顺和陪伴自己的家人，让他们生活好一点，再好一点。 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听不见风中的叹息。谁知道爱是什么，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用尽

1961年9月27号，香港著名歌手、演员刘德华出生。1988年9月27号，我国核潜艇驶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1997年9月27号，首届鲁迅奖评选开始。1998年9月27号，东京将建成世界最高电视塔。2008年9月27号，翟志刚成功完成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太空行走。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主持人乔一，让我们下期再见。 你有 idea 吗？起身走一走，倒杯水，说不定待会灵感就会一拥而上哦。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是下午4点。 你知道吗？